太史刘基。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后是病情越来越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的胡惟庸案发后，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有仇，朱元璋也知道，却派他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儿有影响的人，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他很有可能是得到朱元璋的默许，无论此事是否是朱元璋指使，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那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所铭记。在我看来啊，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胡惟庸他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胡惟庸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7年之久。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都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当我们揭开史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历史上著名的 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灭掉了他的弟弟。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位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他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步伐。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于之。那么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但我们还有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昏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吗？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不错，当我们仔细分析历史，就会发现昏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昏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朱元璋甘愿忍受昏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庸。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为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利，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靠他的能力争来，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宰相也就是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个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他看来呀，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呢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留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就更好了。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指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儿， 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就不用拉，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黑锅你背，誓言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襄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啊，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我估计啊也没人把这玩意儿弄丢了，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机想搞这么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定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了两个脑袋。李善长就有这个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上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上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上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换个思维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上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抱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随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呀。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水平。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没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儿，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失意失意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有一套，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言辞呵斥李存义， 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哎，我呀已经老喽，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上，我就不能吗？现在看来呀，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大，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呀。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那就都杀掉了吧。在杀人这件事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连忙诉起苦来，说自己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目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依然不知趣，不停地述说自己的委屈。等到他发现这场两个人的谈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令人恐惧的沉默。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作为一个老城，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号称十三朝的古都，洛阳是有故事的。历经1500年，流传下来许多的民间故事，有的关于历史名人，有的关于历史遗迹，还有的关于洛阳的特产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传说故事或神奇迷离，或生动感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给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洛河古称洛水，是流经古都洛阳的一条著名河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条著名河流。古都洛阳因位于洛河以北而得名。洛河是黄河支流之一，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境华山南麓，流经洛阳，于郑州巩义流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地区之一。洛河与黄河汇合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正因为如此，在民间流传着洛河和洛神的美丽传说。相传洪荒时代，卢氏盆地一片汪洋，不仅卢氏百姓无法居住，还对下游洛阳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大禹奉命前去治理水患，当他来到卢氏，不禁大吃一惊，卢氏古城已被洪水淹没，山民们被逼得住进了熊耳山顶的窑洞里。看来要退洪水，只有摸清河道，着力疏导。他便日夜忙碌起来。一日，禹正在查看水势，忽然一只乌龟游到脚下。他定睛一看，龟背上出现水图，禹大喜过望。根据水图，他找到范蠡镇山河口，举起神斧，奋力一劈，小山便被劈开了一道口子，那洪流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而下。水落城县，人们高兴地走下熊耳山，重建家园。大禹要回去复命了，大家要他给新开的河起个名儿。禹用神斧在岩壁上刻下一个大大的古洛字， 禹走后，人们又在古洛子周围刻上了瑞兽嘉禾、神龟祥云以及神禹倒落处等纪念文字，并为大禹王建庙塑像，以怀念这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功臣。后来年久日远，人们把洛简写为洛，洛河便叫开了。在洛河两岸流传着一个脍炙人口的洛神福妃的故事。福妃原是伏羲氏的女儿，因迷恋洛河两岸美丽景色，降临人间，来到洛河岸边。那时居住在洛河流域的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有洛氏。福妃便加入到有洛氏当中，并教会有洛氏百姓结网捕鱼，还把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守株养畜放牧的好方法也教给了有洛氏的人们。这天大伙劳动之余，福妃拿起七弦琴奏起优美动听的乐曲来。不巧，这悠扬的琴声被黄河里的河伯听到，这个浪荡公子便潜入洛河，看到福妃，一下子就被福妃的美貌所吸引。于是河伯化成一条白龙，在洛河里掀起轩然大波，吞没了福妃。福妃被河伯押入水府深宫，终日郁郁寡欢，只好用七弦琴排遣愁苦。这时后羿来到了福妃的身边。后羿原是位善射的天神，因射死了九个天帝的儿子，便与妻子一同贬到人间。后来妻子嫦娥偷吃仙药，一人返回天宫，便只剩后羿独自留在人间。后羿听说了福妃的遭遇，非常气愤，将福妃解救出深宫，回到有洛氏中间，并与福妃产生了爱情。那河伯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听说了后羿福妃之间的恋情，更是恼羞成怒。他化作一条白龙潜入洛河，吞噬了许多田地、村庄和牲畜。后羿怒火填膺，射中了河伯的左眼，河伯仓皇而逃。河伯自知不是后羿的对手，只好跑到天帝那儿去告状。天帝早就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向着河伯说话。河伯这下只能灰溜溜地回到水府，再也不敢管后羿与福妃的事儿了。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洛阳八小井中有龙池金鱼，龙池即今日郊区新店乡延秋村北面的秦岭幽谷，这条山谷人称龙池沟，也叫龙潭沟，是历史上素负盛名的花沟。春天桃李芬芳，夏日荷花满塘，秋季野菊万朵，冬日腊梅飘香。谷深处有一深潭，潭中有泉，清水终年淙淙沿谷流下，滋润的满沟花木旺盛，充溢灵气。此潭即龙潭。潭内过去有五色鱼，红白黄青黑，游起来五彩缤纷，令人称奇。潭后原有龙潭寺，又名九龙圣母寺，殿堂红丽，绿树掩映，景色极美。可恨的是日寇至落时炸毁古寺，并且往龙潭寺中投掷数枚手榴弹，连无辜的游鱼也没能逃生。近年乡民将深潭重砌，筑起围墙，又在潭中放养了黑色小鲫鱼，在潭旁建起了一间寺房，并将流下的潭水拦成水库，造福乡里。水库中养鱼放鸭，又成新景。 说起龙池里的鱼，人们都啧啧称奇。据说年复一年，不多不少，总是360条，不见老的死，不见小的生，一律的一样长。那鱼游动开，映着树隙里洒下的缕缕阳光，它面上就放射出五彩的光。人都知道这五色鱼是神灵，谁捉了谁就要送命，因此千多年来没人敢伤害它们。哪儿来的五色鱼呢？说起来，这和九龙圣母的来历有关。很早以前，这龙池沟旁有户人家，姑嫂两人有次进沟采蘑菇，走着走着，嫂子感到口渴了，就来到深潭旁，拨开水面漂浮的落叶，喝了两捧清清的泉水。泉水又甜又凉，嫂子咂咂嘴，直要站起时，忽觉肚子里阵阵作痛，就又捂住肚子蹲下去，紧声喊小姑子。小姑子过来一看，觉得嫂子是临产了，忙飞身跑回家，一边托邻居去喊下地干活的家人，一边自己取了早已备好的襁褓，提了一瓦罐灶上熬的杂豆汤，匆匆赶回那深潭旁。到了潭旁，只见嫂子躺倒在地，肚腹裂开，身上爬着9条小龙。小姑子啊呀一声，吓得晕倒在地，瓦罐一下摔碎在潭旁，豆汤流进了潭里。那豆入水竟化作鱿鱼，由于豆有5种，那鱼竟分出5色。姑嫂的家里人赶来时，只见潭边笼罩金灰，正惊疑呢，金灰化作几道金光飞入潭中。大家近前一看，潭边只剩下晕倒的小姑子一人。后来人们在这潭旁建了一座寺庙，塑了嫂子的圣像，在房梁檐柱上雕了9条腾云驾雾的飞龙，尊这塑像为九龙圣母，寺因此得名，亦叫龙潭寺。洛阳八大景之一的金小月讲的是唐朝时期天津桥，现在的洛阳桥东边一带景色姣好，凌晨时分残月尚存，小雾蒙蒙中，桥上车水马龙，桥下亦波光粼粼，一切全似仙境。这在今日景色亦属赏心悦目，令人心醉，何况在那自然环境尚未受到污染的100000年前呢？这美丽的地方却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悲伤的抗暴殉情的故事。相传武则天执政时期，不缺乔芝芝的婢女咬娘，能歌善舞，色艺官时，乔芝芝十分宠爱她，且因此不再婚娶。不幸武则天那个霸道的侄儿太常卿武承嗣闻之，强行夺走了咬娘。乔芝芝痛恨成疾，在戏卷上写一首《绿珠院》，用重金买通武的守门人送给咬娘。诗写道：十家金鼓重心声，明珠石虎买乒乒，昔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关，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礼，交金势力横相干。此君去君终不忍，徒劳眼昧伤千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这首诗兼石崇爱姬绿珠殉情坠楼的故事，抒发了对权贵武承嗣骄横的恨，对心上人咬娘的思。咬娘读罢诗，悲伤痛哭，饭食不下，一家思念乔芝芝，终于一怒之下，将诗卷藏于裙带中，偷跑出吴府。他刚刚跑出正南的应天门不远，虎家的爪牙就追来了。咬娘不愿意重落虎口，就跳进附近的一口井中而亡。爪牙们打捞出咬娘，武承嗣发现了他裙带里藏的诗卷，恨得咬牙切齿， 就罗织个罪名将乔芝芝杀害了。也许是洛神也同情咬娘的遭遇，呜呜痛哭，河水暴涨，冲毁了坚固的天津桥，一直漫到咬娘头颈处，淤填了这口深井。后来天津桥北岸重修了河堤，百姓们同情那对不畏权势生死相爱的主婢，就叫这段河堤为咬娘堤。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唐朝诗人白居易晚年在东都洛阳度过了18个春秋，死后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上，后裔繁衍，世居洛阳。关于白氏家族的传说故事也广为流传。相传元朝末年，洪武兵伐中原，元顺帝失位，洛阳大乱，白氏族人百余人各奔他乡避乱，大多外逃未归。白居易32代孙白介、白超兄弟二人为避兵乱西逃一邑，居宜阳城北门里。洪武定位14年，介公归迁洛城南庄，超公则安居一邑。介公归洛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赴香山拜祭先人，家人备好祭品，一行10余人经伊河船夫闻讯争相摆渡，介公欲付银两，船夫连忙谢绝，不能收不能收，若不是白氏仙人当年开凿八节滩，我们仍得下水推舟役。由于连年战事，白公墓碑毁营平，琵琶峰周围杂草丛生，介公等人几经周折仍未找到仙营。介公心思，难道我白氏一孙从今无从祭祀祖先不成？忽然众人面前出现一只黄色神鹿，介公对众人言，定是仙人显灵，神鹿引路。于是众人尾随神鹿而行，至公墓前，神鹿消失。介公等人果然在草丛中发现白公墓残碑。介公等人见祖茔如此残状，怆然泪下，决定重修白公之墓。经过2年的精心策划，于明洪武16年春重修白公之墓，又将白氏宗谱整理成册，使白氏谱系免于断续。迄今白氏后裔对介公修墓历史、维修族谱之事有口皆碑。在白公墓前有一牡丹池，种植着清一色的白牡丹，盛开时节如玉似云，十分耀眼。据说这是白公生前的蓄意安排。相传唐元和年间，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风，红牡丹为富贵，白牡丹不吉祥，片刻白牡丹被一一掐掉，有些种花者干脆把白牡丹连根拔掉，任意糟蹋。此时白公因母病逝，辞官丁忧3年，初回朝中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公兼济天下之志不能实现，十分苦恼。见白牡丹被如此冷落，联想自己的处境，遂吟诗道：白花冷淡无人爱，驿站芳名稻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做朝官。白公怜悯白牡丹，他将被抛弃的白牡丹收集起来，众贤我独赏，移植在中庭。从此白府只植白牡丹，至晚年居洛阳吕道里，所养殖的白牡丹已是琼玉满园。这年冬季， 白府院内的白牡丹忽然开放，与白雪竞美，而且花大出奇。白宫请来亲朋好友以及九老会的成员前来赏花，轰动洛阳。赏花毕，宫设酒宴招待众人，送别客人回府，忽见一群美貌少女着白衣戴玉花从牡丹丛中走来，在他们前翩翩起舞，放声高唱：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月中须有桂，天下漫夸兰。白宫酒醒后欣喜不尽，意识到白牡丹才是真正的牡丹仙子。临终他嘱咐家人一定要在墓前种植白牡丹。关于这白公墓与冯玉祥大将军还有一段传说。话说民国年间，大军阀吴佩孚驻兵洛阳，欺上压下，独霸一方。冯玉祥大将军奉命讨伐，围城三天仍攻不下，且士卒伤亡惨重，军心混乱。冯大将军心如火焚，当晚视察军情，月光下发现白宫之墓，令随从退下，亲拜白宫墓。叩壁仰头道：师神在天之灵，倘若保佑吾顺利攻克洛阳，定未入修墓。冯将军拜墓后，次日再次组织攻城，果然一举攻克洛阳。吴军节节败退，吴佩孚也被赶出洛阳。庆功宴后，冯将军继续西征，因军务繁忙，竟忘记了修墓之事。行至陕西潼关，忽有一白发老翁从天而降，拦住大将军的高头大马。大将军问道：哪道神仙，因何挡道？老翁反问：将军可记得洛阳之战，琵琶峰前许诺老翁之事啊？冯将军如梦初醒，立即下马道：师神请回，三日之后定返洛修墓。待冯大将军话音刚落，老翁已悄然消失。冯玉祥将军迅速回马，重返洛阳，专程修复了白宫之墓。修墓时，他惊奇地发现，琵琶峰乃是一座石山，唯有一天然洞穴安葬白宫，惊叹真乃绝地也。从此大将军冯玉祥拜修白文公墓之事在洛阳民间传为佳话。传说故事总是那样的动人，虽然都是一些不可考证的故事，但是人们依然口口相传。传到了今天，这些故事中人物善恶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仅仅是人们最原始的情感表达，更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说来应属洛阳夜雨惹的人唏嘘，荒草浅滩寒鸦四啼，洛阳孤枕碧。别后时而梦中泣，挑灯听戏里，西洛池中轻轻浮萍沉浮不有情。 只为了